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57集。边心雨和秋意一起走出餐厅， 走到街口再打车吧，我想走一会儿消消神儿，行吗？ 嗯。 真没想到会碰上边南和他女朋友，高个那个应该是吧，矮个那个我看着拉着万飞的手，看着也不漂亮啊，我还以为边南眼光很高呢。 嗯？ 啊，我不是在说他坏话啊。 哦。 我就是奇怪，边南身边女孩挺多的，也没见他跟谁处的时间长些，一直以为这人眼光高，可那女孩看着也挺普通的。哎，越说越怪了，算了，不说了。 嗯，打个车吧。 秋意伸手拦了辆出租车，边心雨有些不情愿。 我刚说了想走到街口呢。 你说了吗？ 我要没说你摁什么呀？真是交流困难。你不上车呀？那你怎么回？ 跑回去。 看着出租车开走之后，秋意才又伸手拦了辆车。在车上，他给申涛打了个电话。 过来喝酒。 你家？ 嗯。 行，我带酒过去。 申涛家离得不近，不过秋意在胡同买了些烧烤到家的时候，申涛已经在院子里坐着了，装着酒的兜放在小桌上。秋燕正在给他演示大黄蜂的 pose。 这个胳膊可以这样抬起来，你看。 申涛应了一声表示看见了，又回头看了一眼秋燕。 这么慢？ 远。二宝，洗洗睡觉了。 你没劲。 说谁没劲呢？ 你呀、啊，还有我哥。 那谁有劲儿啊？ 边南呗。 哎，这点你们兄弟俩意见应该是统一的。 哎，今儿跟边心雨吃饭碰上边南了。 是吗？要聊聊吗？ 不，就让你来喝酒。 能这么陪着秋意只喝酒吃菜不说话的人，大概只有申涛了。俩人坐在院子里慢慢地喝着酒，谁也没说话。两小时之后，申涛拿来的几瓶酒喝得差不多了，他站起来到水池边洗了洗脸。 我不行了。 跟二宝挤挤吧。 我是沙发，二宝睡觉老爱踢人，受不了。 秋意在院子里又坐了一会儿。进屋的时候，申涛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。他进了里屋，秋燕趴在床上睡得小呼噜一串串的。秋意过去把秋燕翻了个个儿，脸朝上，给他盖好毛巾被之后，坐在了桌子前。从抽屉里拿出眼镜戴上之后，他把灯头拧过来对着桌子，拿起了没完工的小泥人。边南跑完10公里，直接往站在跑道边等他的万飞身上一扑。 我靠，老蒋个变态。 谁让你没伺候好他。别难，你打多少年网球了？你很累吗？动作变形成这样，还不如暑期班的小屁孩。去跑10公里，清醒清醒。对了，明天你生日吧，生日快乐啊！ 靠，你说他是不是变态？ 怪谁呀？你这阵本来就不在状态。还好二宝今儿没来，要不得多失望。 闭嘴。 明天怎么安排的？孙一凡跟我说，我们宿舍几个凑凑， 请你吃顿金钱豹。 没胃口。 南哥，咱们把话铺开了说吧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这都半个月了，要死不活的。 谁要死不活了？ 你呀、啊。 你就是废话多，越来越多了，那铲子铲铲能卖出20块。 嘿， 万飞正要说话，边南扔在包里的手机响了。边南把手机掏出来，看到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是邱大宝时，手哆嗦了一下，差点把手机扔到地上。万飞凑过来看了一眼，愣了愣，瞅了他一眼之后转身走开了。边南犹豫了一下，接起了电话。 喂， 是我。 啊， 生日是明天吗？ 边南感觉自己像有好几年没听过秋意说话了似的，居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他把手机往耳朵上按了按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这熟悉的声音和语气还有笑声就贴在边南耳边，让他手心里有些冒汗，张了半天嘴也没想好该先说什么。 是明天吗？还是我记错了？ 是明天。 啊，有礼物送你，明天晚上我去上班之前拿给你吧。 啊，哦，好，谢谢。 嗯，那明天到了我给你电话。 好， 那我挂了。 好。 边南应了一声，听着电话挂断的声音，愣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坐到了台阶上。把手机放回包里之后，边南又在台阶上愣了一会儿，才回过头来看了万飞一眼。万飞大概是在给徐蕊打电话，笑得发际线都快弯了。看到他已经接完了电话，万飞很快挂了电话跑了过来。 什么情况？ 秋意说明天把礼物给我送过来。走吧，吃东西去。 他还有礼物送你？你俩连点头之交都快维持不下去了。 上个月他生日的时候我问他要的。点头之交？话说你最近成语掌握的炉火纯青啊，都到了找抽的高度了。 嘿嘿，你还问他要礼物啊？ 嗯，就顺嘴说了一句。 边南看着地面，突然有点庆幸自己那天随口说了一句要礼物，要不这关系还真没准就画上休止符了。虽然这阵儿他被这事儿弄得焦头烂额，训练时不知道挨多少回罚了，但听到秋意的声音，知道明天能见个面，他还是莫名其妙的有些开心和期待。只是也许见了面也说不上两句话，说了也不知道该不该提那天的事儿，提了也不知道秋意信不信，秋意说相信了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想到这儿他又有点低落，可再一想那也好过面都见不着，于是心情又往上扬了扬。但是见了面又怎样？他的情绪就这么忽起忽落的来回折腾着，简直想发疯。就这么一路一言不发地走着，边南也没看路，一直到万飞把他拉进了一家店，他才回过神来。这片他们都太熟了，一看店里的摆设他就啧了一声。 又吃炒饼，你真专一，要不是有徐蕊我都以为你看上他家姑娘。 傻呀，没看前面是潘一峰带着人啊？ 他带人来了。哪儿呢？ 别看了，我的亲哥，你这带的都不认识的，咱别出去找死了。 你还怕找死啊？这不是你的风格啊，你的风格应该是专门找死。 靠，要不是你现在魂不守舍这德行， 我能怕吗？我怕你恍恍惚惚出去拖我后腿。哎，我最近好像是真能挺蹦成语的，估计考个体院不成问题了。 牛了你，后腿最牛。 不过万飞这话没错，就这魂不守舍、恍恍惚惚的样子，别说万飞，边南自己看着自己都烦透了。什么时候他对这些事已经在意到这种程度了？从小到大，他都没这么在意过什么人，除了万飞这个最铁的哥们之外，别的人他真的无所谓他们怎么看的。也许是从小到大，根本就没人知道他的家庭，没人了解他内心那些压抑着的秘密。现在秋意知道，秋意了解了，自己却又有些不自信了。本来他什么都不爱多想，现在却想得天翻地覆的，跟个娘们似的，真没意思。 靠！ 边南骂了一句，把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放。正给他们把炒饼端过来的服务员吓了一跳，把俩盘子往他俩面前一扔。万飞面前那盘炒饼里有一片肉掉在了桌子上。万飞很心疼，拿着筷子盯着桌上的肉。 哎，我的肉！哎呀，统共三片，你还给我吓跑一片。 边南没吭声，把俩人的炒饼换了一下，低头开始吃。扒拉了好几口之后，他才抬起头看着万飞，嘴里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： 我明天跟他聊聊吧。 什么？ 我试试明天跟他解释一下。 我靠，真的？ 嗯，说完了也不用再每天这么瞎想了，不够烦的。就是不知道现在才解释是不是有点晚。 哎呀，不晚，朋友之间没有早晚。 做出决定之后，尽管还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，边南却突然觉得轻松了，就跟小时候拿成绩单回家似的，没交给老爸的时候，他紧张的腿都抖成罗圈了，成绩单一递过去，突然就轻松了，是打是骂都无所谓了。吃完炒饼，他又拉着万飞去吃了点烤串，才回了学校。边南一路都没碰上潘逸峰，觉得有点奇怪。 傻潘走了？ 不知道，现在好些人都回学校了，估计他也不敢随便动手了吧。 不知道是来找谁的，也有可能是来示威的。 这两天注意着点吧，去年三年级那谁不是让外面的人捅了吗？我看傻潘带的那几个人啊，看着都不是好鸟，老远就能闻见一股流氓味儿。 嗯。 回了宿舍洗完澡，边南躺床上，一边听着万飞和孙一凡、朱冰比赛吹牛皮，一边拿着手机来回翻着。他想给秋意发个短信，问问礼物是什么，但想想，还是点开了斗地主。就当秋意给他个惊喜吧。斗地主一直斗到手机没电，他才把手机扔到了桌上充电，倒回床上睡觉了。这一夜，梦多的让他半夜惊醒了两三回，从小到大还没这么车轮战士的做过梦。一开始他猜到自己会做梦，感觉没准能梦到秋意，结果这一宿到天亮，他全梦到自己在爬山，爬到山顶往下一蹦，然后拉降落伞，结果没找到伞绳，摔地上之后又继续爬，爬上去又跳，来回跳了十来次才想起来自己爬上去好像是要看日出。这一天训练的时候，他总感觉自己没睡醒，又被老蒋罚跑了10公里。再这么来几回，他觉得自己干脆转个班去练马拉松得了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